国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 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现在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同样的， 刚那几个镜头切的我措不及防。 对对对，我们还要注意镜头感啊，要去抢镜头之类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今天这一期真的是太值得期待了哈，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管是用声音还是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都多多的参与进来。首先呢，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声音的方式 FM98.2 AM927 都可以找到我们好听的声音。当然了，还更加推荐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关爱青年计划，大家敢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的微信客户端，在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关注。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就可以直接进来看一看今天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当然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直播。为什么说今天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打开手机看看直播呢？不仅仅要通过声音的方式，当然今天的声音确实是好声音， 我觉得今天单纯用声音也很享受， 单纯直接挑出一个人的声音里边都可以做一期节目，然后这样咱们就可以去做他个10来期节目。 哎啊，这个是个好 idea。 对，没错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俩刚刚调了那么半天的镜头呢？这个主要是因为今天直播间人太多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对，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个中国传媒大学阿萨微唱团啊，这个就是唱阿卡贝拉人声的合唱团，同样的也是我的同学们，咱们的同学们啊，这个齐聚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好 ，OK， 现在先让他们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这个大家坐的有一点分散啊，这个都凑着镜头看一看啊，有一点镜头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天， 后面怎么还慢了半拍？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嗯、AZA 微唱团，也叫 AZA 微唱团。 是的。 这些同学们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95后的原创人声音乐团体啊，具备这个人声音乐的编创能力、制作以及现场演绎的强劲实力啊，而且他们的原创作品有20首之多。 嗯，哇哦。我看他的风格就是因为都是原创嘛，然后很多很多也有一些改编的音乐、嗯、他们的这个选择面也是很广的哈。我觉得今天这一整期应该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类型，但是通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改编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哎，没错啊、嗯、这个之前呢也是覆盖了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种类啊方面啊，比如说这个动漫领域还有电影主题曲领域、 嗯、 比较众人皆知的这个《爸爸去哪儿》第四季的主题曲，就是我们AZA微唱团的和声非常厉害哦。大家为什么都不说话？你在干嘛？这是你们真实的自己， 你都不好意思了。 请释放你们本身的自己。 对，这个既然来到了、啊、刚刚说什么， 无法打断你们，你们互相太有默契了，我根本插不进话。 对，这个既然来到了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现场啊，这个作为一个大型的音乐真人秀节目、 嗯、 大家就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当然这个直播间别弄炸了啊，这个弄炸了咱们都得负责任啊。 炸了也欢迎。 算了吧你可。 我们用声音炸起来好不好？ 哎，没错啊，一会儿呢我们就用声音来跟大家炸一个周六的晚上啊。这个今天呢确实有好多不同种类的音乐要送给各位，最关键的是纯人声演绎会不会给各位带来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嗯、 所以大家还是要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嗯、 OK， 这个我们闲话少说啊，一会儿再进入到我们紧张刺激的挖坑的访谈环节。首先呢这个哎对，还要跟大家先说解释一件事啊、 嗯、 这个我一会儿是完全不知道他们会演唱什么曲目的 哦，我 因为阿萨的团长之前跟我发微信的时候，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吧，之前很多来的歌手啊艺人呢、啊、 都说哎主持人我第一个首歌要、这个、 我第一首要唱这个， 第二首 要唱这个， 对对对 对，或者是你能不能给我列一个歌单，我一会儿该怎么唱怎么唱，然后这个阿萨的团长给我发微信的时候，那个你就别管我们了，让我们随便唱好不好。 感受到你们的 freestyle 了。 OK， 那今天时间交给你们，就让你们随便唱。 哎。 OK， 那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AZA微唱团。第一首歌曲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先声夺人。 今天咱们唱第一首歌唱什么、 啊？这个先商量一下。 你们要先商量一下唱哪首歌曲、哎。 我突然有一个很坏的想法，就是他们所有人都就是都不再去商量，然后直接开口。 那会影响， 没错啊，每一个都是 大事不好， 每一个都是团长开口， 所有歌都是呲呲呲。 OK， 有没有选项？ 现在有确定了吗？ 那就既然是晚上，我们就唱一个夜空吧，就。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 说全了 啊，夜空中最亮的星。 OK， 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终于可以报幕了。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AZA微唱团《夜空中最亮的星》，时间交给你们，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一起来听。 好，稍等我们一下，我们要给一个音，因为我们没有伴奏，所以就需要先找音，嗯、要不然就会车祸。 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考验各自默契的环节， 嗯，而且是纯人声演唱。 对， 西西拉发哆西西哆发发拉西。好。夜空中最亮的星，嘟嘟嘟嘟。 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哦，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是什么？嗯嗯，这个算是结尾的彩蛋吗？对，可能这个合唱团的团员们啊，这个听不到咱们这个广播播出的声音，所以我刚刚拉起来音乐的时候，他们是听不到的，而还沉浸在刚刚自己的演唱当中。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在歌曲结束的时候，那一声吸鼻涕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是我， 憋了一路了， 我 被自我感动， 都是， 只有大家看不到。 对，你是不是觉得大家看不到你在吸鼻涕？ 我们四处都设有镜头。 对，刚刚那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阿萨卡布拉合唱团的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啊，这个刚刚是开这个在相声里面叫做开场小曲儿，也叫开场小唱啊，不知道各位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听过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经济计划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没错，其实为什么说今天这一期节目就是不管是通过声音还是通过视频的方式都非常值得期待，是因为你看阿卡贝拉它是一个纯人声无伴奏无音没有乐器伴奏的这样一种类型，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声音啊，用他们每个人不同的声音来合成的。 哎，没错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了紧张刺激的挖坑环节啊，这个把我们的话筒交给团长啊，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为什么突然一捂头？ 有点紧张 啊，开始紧张了， 团长已经开始紧张了啊，这个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阿萨吧。 这个团已经 可以离麦稍稍近一点。 我们这个团呢，成立的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两天了。两年就要三年，马上就要三岁生日了。 哦， 之后现在在座的这些团员呢，基本上 大家都不熟。 哎，这是一个躲避那个坑的好方式。我们才认识两天， 不是谁我在哪？ 让大家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吧。 嗯嗯，那从谁先来？ 重新来吧。 嗯， 我是 可以离我们的说话的时候可以离麦稍稍近一点。 说话的时候近一点。 嗨，大家好，我是团里的就是男高音，然后也是编曲录音师，就身兼多职，我叫小明。 哇， 小明 ， 哎，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小明。 对， 就 是你还不如说，还不说自己叫某呢。 某为什么叫某？ 原来真的就是小明。大家好，我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持人同名 的、 我也是月月。 哇， 哎，对，我刚还在想、跟我同名。 我确认过眼神， 刚才说月月的时候就猛的一激灵， 我也惊了一下。 大家好，我是杨月，对， 老 团 长。 耶！好了，同志们， 欢迎方式， 鼓掌都这样吗？ 大家的鼓掌方式都一样的吗？ 我是这个老团长，就是这个在他就是把我拍死在沙滩上之前呢，这个我一直是我在带这个团啊。当然他也是就是 早期的话， 当然 他也是一直都是我们都是一元老啊。今天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团元老级的人物，因为我们后面也有过几次更新团员啊之类的，对。但今天其实元老级人物相当多。哎呀，这说跑了，这个我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我在团里面。太不给面子了， 那就下一个 吧。啊，大家好！ 哎，这么快，真的下一个了？ 我们很想听 到。给出的信息点只有杨月，没有别的了。 就是我和小明一样，我也是男高音，对，我们两个就是在上面吊着的那种。然后我也是和他一样做编曲，但是呢，他比我更厉害一点，他还会混音，就是我就不太会。 过奖了，过奖。 就是这个团长当的其实特别不称职， 解释什么 是？就是其实我们团最就是最全能的，就是我们这位小明，虽然坐在最边上，但是特别低调，就但是其实真的非常的强力。 对，其实他离镜头特别近， 是吗？ C 位了，今天。 对，欢迎我们的小明，还有我们的杨月，另外一位月月啊，接下来第三位。 大家好，我叫什么？ 我叫什么？ 好，然后我叫高子音，然后我是。啊，在微唱团失散多年的元老级亲兄弟， 这可以解释一下 啊。对，就是之前建团的时候我就在，然后杨月给我的挂职是副团长，但是 后来就免了。 对，后来就被免了。为什么？因为我出国上了两年学，然后这两年就是在海外变成了一个叫什么国外的忠实粉丝，然后现在就相当于刚 在美国分部的部长， 对，美国分部部长，然后部员墩儿，部长墩儿， 编曲混音高音低音贝斯墩儿， 然后我在团里面主要现在不知道，然后原来是 两年回来之后物是人非，团长不是团长，副团长也不是副团长，然后进来以后不知道是谁， 然后我主要。唱的部分就是他们没有人要的行，就是我，然后 因为太厉害了， 没有， 就是地位太低了， 就只能剪一剪大家的 漏， 剪一剪漏没有就算 了。所以墩儿唱的是哪个声部？ 主要是女高，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恶心的地方就是 对，他可能是我们团音域最宽的人。 哇，这个厉害了，鼓掌。OK， 下一位轮到我们的新团长。 哎，说到这儿就有点骄傲了。哈喽大家好，然后我叫小兰，然后在团里呢是团长。 好，这个 顿一下， 正经一点，我是我们团里的 B-box， 就是负责打节奏的。然后特别骄傲的一点就是我是我们阿萨微商团里唯一一个不需要认识五线谱的人。刚才那个老团长也说了，团里这个更新了很多个人，就实际上是为什么呢？就是把那些不识谱的全都就清理掉了。 我说最开始杨月建立这个团的时候，我特别有这个想法加入这个，然后他就说：“哎呀，算了，我们都没什么，一帮那个唱阿卡贝拉的，哎呀，无所谓， 其实是在保护你。” 哎，真的是。 啊，到我了。那个我是谁呢？我叫冉冉，我是我们团，我们团 其实我是我们团的女高兼男高，就当 女高兼男高，哇， 神秘的位置， 这个厉害了。 当男高有一些尴尬的高音的时候，我也可能会替他唱一点，然后就是五线谱到处乱串的那种。然后我其实，在我们团我还写词，就我写什么，他们就只能写什么歌。 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才女，因为她是学这个写剧本的 哦。 对，所以这个文字功底非常强。 对，他写什么我们只能唱什么，就是其实他一直在我们团长这种是在上面， 就 是在我们之上。 发现了阿扎的一个食物链差不多已经呈现出来 了，已经呈现出来了。一会儿可能 只能在 可能后面还会爆出新的好玩。 对，可能他们自己这个大家认识了这个团成立了两年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食物链自己到底处于哪一个层级啊。 对， 欢迎我们的这个编剧小姐姐啊，还有坐在我们编剧小姐旁边的这位啊。 嗯，大家好，我是严秉仪。 编剧小姐旁边的这位 啊，我是编剧小姐的旁边这位。我是编剧小姐的旁边的这位，我叫严秉仪，大家可以叫我秉秉。然后我在团里就是主唱。然后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主唱呢？因为我识谱不是特别好， 只能唱谱。 就他为什么是主唱呢？就是其实和他这个头发的颜色是有关系的 哦。 就他这个位置太抢眼了，这我们都没有办法。 就是大家能镇住，嗯 嗯。 OK， 欢迎我们的主唱北边，欢迎 欢迎。 对，还有最后一位，好了，不介绍了。最后这位是大家的老朋友啊，之前也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以各种身份出现啊，比如说摄影师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达人呐、 啊、保洁呀， 保洁呀， 对，其实我跟这群人不太熟啊，我是今天 又来串的， 18:44路过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啊，被这帮人抓上来说， 好家伙， 你们能不能加入我们一起来参与录一个节目啊？我说那好， 厉害了， 我是子瑶，你们叫我子瑶就好，我在团里唱男低贝斯的声部 哦，欢迎子瑶，欢迎 团里的另外一位男低今天生病了，所以我就来替他唱一唱，然后就是因为英语比较低，所以 对，就听他的声音， 因为英语比较低，所以 寂寞的低， 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欢迎晚上10点继续留在我们这边当嘉宾。 晚上10点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就是这个特别适合你这种声线的节目，对。OK， 好了，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阿扎微唱团，欢迎。 欢迎。 对，虽然大家的名字我都没有记住。对，那先问我们的老团长吧。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为嘛要造这么一个惊人的团体出现呢？ 嗯， 这个确实是挺惊人的啊。 嗯， 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因为其实这说来就话太长了 啊。 那我觉得可能 咱们长话短说， 讲完了今天节目就结束了。但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精彩的歌曲没有唱，所以我就是简短的。就非常简短来说，但其实就这当中的这种感情其实非常的深厚，非常饱满。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群人就真的 是，先准备一下眼泪，然后 这个啜泣的声音啊，就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从高中开始就认识，然后我们高中的时候呢就在一块儿，当然是在学校的这种合唱团唱歌啊，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不约而同的考进了传媒大学，然后呢在传媒大学这片沃土上面，然后我们就组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组织啊，这个就为什么呢？其实共同的一个爱好，永远无法摒弃的爱好就是音乐，就是唱歌，对。然后那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比较独特的形式呢？哈，虽然说其实也不是很独特，现在还就感觉每个高校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两个这样的社团，对。但是一会儿我会说为什么我们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当时特别逗，就是我们正好是高中合唱团的男高男低女高女低分别四位，就是各有一位，然后都考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所以就是 缘分， 对，特别巧。然后刚才那个大佐也给我们介绍了，就我们这种形式因为没有伴奏，但是我们为了让它呈现一个这种就是音乐嘛，对吧，音乐你肯定就是有高有低，各种频率混合在一起它才会好听，那所以说我们正好就是这些人就组成了这样一个 你看这有贝斯对吧，然后也有高音有低音，然后组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声的合唱团。 主要还是买不起乐器。 说出了真相， 说出了真相，一语惊醒梦中人。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慢慢的就已经习惯了，而且会把这个当做我们一个标签。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在外面说我们是最环保的一个音乐的方式。对，我们非常环，你看我们就是也不用拖家带口的，不用背着大的琴箱，我们自己人就来了。对，那其实说回来，我们这种形式也是就是真的是最原始的一种音乐形式，在人还没有发明乐器的时候，就肯定会有人会，哎呀，今天嗓子好难受，肯定会有人。 鼻子好像也不 对，就是可能是因为刚听了南帝说话，然后就故意让自己显得低沉一些，就是真的是一种最原始的这种音乐的这个形式，然后真的是特别特别早就已经有起源了。 嗯， 对，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亡，就是。可能还是因为， 所以他要是消亡了，你们在这干嘛？ 我们就是非遗嘛。 他们讲完之后，我那个画面就感觉他们是从原始走过来 的。你知道我现在 都是那个样子的。 你知道我现在脑子里面是什么画面吗？那个疯狂的原始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 我的意思就是形象，他们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 变成了这样。 一个人手里边的麦换成了那个骨头，或者是棒 槌，对对对， 然后穿着那个 虎 皮呀、啊、豹皮呀、啊、 草裙 呀、啊，一帮人在那儿，哦，就这样就出来了。 最原始 的马声。我的天 哪！当时介绍自己，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 对，月月再给我们多介绍一下吧，这个合唱团。 嗯，让你 啊，这个 对，月月 是 啊，那我接下来就开始要吹牛哈。 好， 对，再给你三分钟吹牛的时间。 嗯，这个那不行，不够。这个差， 那五分钟也行。 那两分钟好了。 好的，那个就刚才说到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现在阿卡贝拉这种形式也慢慢的就是比较普及嘛，然后在中国、哎呀，不小心喷出口水，拍到了，就是这个在中国其实基本上现在每一个高校都会有这样一个乐团，甚至有高校会开设这种阿卡贝拉的选修课。 嗯， 但是我们团为什么能在这当中出类拔萃、独树一帜呢？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我们有就是对这个 天赋异禀， 脸皮厚。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 长得好看。 总是打断我，但是说的都对。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自己的原创能力。就这个原创能力就包括我们会自己写歌，会自己作词，然后会自己来改编一些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些歌曲，然后会让你就是你可能听着很耳熟，然后但是你没有想到说竟然能被这样一群人纯人声的形式把它唱出来。那我们这样的事情其实也干得挺多的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怎么说呢， 凑过呗，还能理咋的。 对，就是其实也是在寻找一个比较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吧，然后看看能不能就是有更多的突破。但是其实我们之前也已经做了一些挺多的，怎么说呢，就自己还蛮觉得骄傲的事情。 哎， 那我们就每个人都说点呗，是吧？就是这个先冉冉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之前做的比较厉害的事情，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开始炫了。 开始炫了。 这样吧，这个距离我们中场进广告的时间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给每个人一句话的时间来夸一下我们的阿赞。 一句话来炫耀一下。 好的，好的。 对，谁先来？ 一句话。 那就永明来吧。 哦，行，那就说一下我们就是。说一下那个《爸爸去哪儿》那个件事吧。 一句话口音出来了， 一句话 说完了。 我觉得大家我都不用夸，你们去网易云音乐上搜 AZA 阿扎瑞上团，你就可以感受了。 对， 哇哦， 就是各种千万级的播放量啊，各种这搞事情啊， 我脸都挂不住了。 对，就是对，真的是非常多期啊，就是各种类型的我们都能 handle 啊，然后有各种各样搞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很厉害。 哎，没错啊。 对， 说到这个搞事情呢，一会儿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视频，看看阿萨在去年的时候的 应该不是啊，是去年的时候，到底搞了多大的事情给出来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网易音乐啊上面再搜索一下我们的阿兹微唱团，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刚刚会这么说自己，不仅仅是具有高颜值，然后这种高超的原创技能啊，还有这种演唱啊，还有这演技也很厉害啊。 嗯，是的，是的。 对，这里是挑战新歌声。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阿兹合唱团为各位献出精彩的歌曲。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在下半场开始之前，还是 下半场就看多了吗？ 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因为今天真的是太 热闹了。 对，那所以说呢，有我们的不同的参与方式。首先我们传统的声音的方式 FM98.2 AM927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当然啦，我们更加期待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互动啊，那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进来直接留言。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快来加入吧。 为什么说今天的直播间异常的热闹呢？大家看到我们俩镜头都被挤没了啊， 抢个镜。 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一群95后的原创人声音乐团体啊，这个不仅仅具备人声音乐编创能力，而且还有制作以及现场演绎的强劲实力，拥有原创作品20余首的阿兹微唱团，欢迎，再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哦 哦，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原始社会 回来了啊！ 自从之前说过这个之后，现在的画面全变成这样。 我突然之间觉得你们可以在下一支 MV 里面弄一个原始社会的声音出来。 对，可以的。然后跳那种舞。 了解了解了。 蓝团长，蓝团长看了一眼杨团长的眼神。 安排， 闭准了。 对，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他们在去年搞了很多大事情啊，而且还有在网易音乐上获得了很多的收听量啊。因为我今天下午在写这个采访的时候，一直点开他们的歌单，循环了一首歌曲是，那个《植物大战僵尸》的背景音乐，完全被洗脑，然后 边写这个边听边写，我就在那想，这应该是一群什么人呢？我的天哪！ 我觉得你应该是把每一个歌都听完之后，再想哦，这人是什么人啊？同时再见到他们之后，哦， 啊，疯狂原始人， 从远古走来。 对，为什么说这个阿萨合唱团在去年搞了很多大事情出来呢？首先啊，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他们去年，应该是在2017年10月份的时候搞的最大的一波事，反正是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一波事情了。大家先来通过我们的视频回顾一下当时的这波事情。 来看， 欢迎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列车开往四惠站方向，终点站是四惠东站。 在人民日报 微博微信客户端 和我一起唱出我们的爱，爱你中国。 先来跟大家通过几个数据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当时是人民日报转发的这则视频，然后阅读量呢是4200万，播放量呢是2200万，有150000的点赞数量。 哇哦，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对啊，怎么了？ 可观了、 哦，假装自己好可观哦，撒撒嘴啦， 自己好厉害哦。 对哦，这个我记得当时是好像还上了微博的热搜榜， 对， 然后还有好多人去留言问这个合唱团啊，这是哪儿的人呢、啊？这个小姐姐为什么都长这么好看呀、啊？这个、唱歌的为什么都长这么这个帅气啊？对吧？这个团长是谁呀、啊？啊，为什么会来到挑战新歌声啊？ 其实还是很好奇，因为这个创造了这么多阅读量还是点赞数啊，总之数量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视频，你们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去拍，而且去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展现？谁来 突然没有人说话了。 饼来吧，作为我们的主唱。 我拒绝。你们搞得比较清楚。 我 我们搞得比较清楚。 对，因为当时真的是我们的这个主唱也是被搞起来的。当时因为我们打算，因为正好是这个国庆嘛，然后就正值这个国庆佳节，那我们就想到说要搞这样一个，就因为快闪嘛，我们想搞人声快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形式，就是可以随时携带，带着我们自己就能唱了。所以我们就正好当时有人民日报有这样一个就是北京地铁一号线的我爱你中国专列，对，然后我们就这个列车上面大家可以看视频，就都贴着这个各种网友的评论啊之类的，对祖国表达这个祝福之情啊之类的，对，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就是要在这个一号线上面唱我爱你中国，然后就是也是表达我们这种当代大学生的这种朝气蓬勃。 这段话是写好的吗？ 表达 是不是之前到哪儿接受采访都是这段话？ 别揭穿，别揭穿。 官方回应。嗯，对，就非常官方。 嗯。 然后所以当时就去了嘛，然后但是因为真的是时间特别的紧张，然后所以当时我们有一次排练就是完全是当时我们的饼饼就还在宿舍，然后20分钟之内然后赶到排练的地点，然后就马上就开始唱。因为这个准备时间实在是太仓促了，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我们唱的这个大家可能也能听到，就是和声比较简单，就是我们甚至这个编配都就是没有特别多的打磨，然后我们就上阵了，但是这个效果确实就是意外的好。 虽然在视频里看我们很稳，实际心里慌的一批。 对， 主要就是很尴尬，要是要第一个出来唱的时候，如果你要不大点声的话，别人不知道你是在干什么，因为是这个分子拉出去。 特别害怕就是没有人理我们， 对，然后地铁巡管员。 对， 干什么？ 对，怕就是我们就有因为安全问题然后把我们就抓走。 一个服务人员，一个服务人员的。 对， 就到被发现就装作是原始人，就可以走了。 对，然后就可以安全度过这一关。哎，那饼饼作为第一个开嗓的啊，这个视频里面也是第一个进入到地铁里边的人，作为第一个开嗓的人，当时什么样的心态？ 当时肯定就是很慌呀，因为毕竟那么多人呢，他也还不是像演出，是别人准备好了听你去唱歌，然后这种是属于你得冷不丁就得唱歌，还得把就是起到一个又把人哎有点奇怪这样的效果，然后就是还是希望能唱好一点嘛，而且主要是当时因为地铁对地铁在晃，然后它还是一个就是因为就一站嘛，监控就3分钟嘛，然后我们得赶紧唱，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唱 完，所以这就是一站拍完的吗？ 对啊， 对啊， 直接3分钟， 就是他得报完那个下一站是啥玩意儿，就开始唱完了，然后再继续报。我们即将到站，所以得刚好把那个时间卡好。 形式 啊，我突然觉得比做节目还紧张。 哇，这个真的， 对。 这个每次做节目的倒计时其实心里面感觉还好， 对， 但是他这个中间时间就是有限制的，而且我就要卡到这哪两个站中间，下一个站他如果报的话，我这条这个视频可能就废掉了。 是的， 还得再重新唱，还得让重新把自己当成原始人。 然后主要那个车还有点晃，就正在加速的环节迈出第一步，我啊没站住。表面上不行了，内心平静。 要稳，一定要稳啊。 对。 哎，那当时这个视频被播放出来之后，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还是饼饼先来吧，第一个回答。 就是有没有想到效果会那么好？ 对，因为他毕竟这个好多，我看这个优酷也好啊，其他的视频网站上也好，第一个卡到的封面都是你。 颜值担当。 不，然后什么来着？ 就老想着自己颜值担当，什么问题忘了？ 被我那句话给镇住了。 肯定是 在点击率爆发之后，内心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或者说，哎呦，我天哪啊！对，就这样。 对，就是首先就是什么？首先是美滋滋。 每 次还 是 常回答问题。 就是看到这个团里，当时他是我们的微博管理员嘛，然后当时看到我们团里这个账号， 对， 然 后 就 然后 就一直在有各种各样的私信啊， 老团长该怎么办？我该不会火呀？天，就有点爆炸。 他其实本来以为就自己火了。就怀疑是团里的账号，还有点失落。 怎么没见呢？ 当时有没有想圈一下自己？我就是那个小姐姐。 没有，当时是我和老团长就是互相换着你，然后 对， 因为我自己我都不太好意思，就有人问啊，说这个 小哥哥是谁啊？他就来圈我， 对， 这个小姐姐我来圈 你。哦，一块来着。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节目不仅仅画出了他们整个团的食物链， 食物链 还拉出了当时这个点击率爆表之后的黑幕。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做完之后啊，咋就此解散？ 我们的友谊坚不可摧。 看一下啊，这个那团长呢，这个两位团长当时都在视频里面有出现过。老团长先说吧。 没想到先是老团长。 憋死了。 这还是团长先说。 那我先说 啊，那 就是熟练还是在这儿。对，就是我们当时那个视频呢，就底下有好多特别有趣的评论，因为我在里边是 B-box 嘛，然后就好多说这怎么回事，这假唱吧，这怎么这个嘴型对不上，对不上口， 放词了吧。 然后我就是 B-box 心里其实很苦，你知道吗？关键是这个在现场的话，因为咱们在电视上或者在一些网上看这些 B-box 的视频，大家都是捂着嘴、啊、 捂着嘴 很帅，然后之后但是呢在现场呢不能捂嘴，然后之后就感觉 旁边的人 都 湿了， 没有什么安全感，边上的人这谁干嘛 呢？传播病毒呢？ 让开浇花的 浇花的 开玩笑开玩笑。对，老团长来。 我这个视频我至今特别介意的一点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对，头发很少。事后很多人跟我说你怎么像一个癌症的病人，就是戴着一个帽子，然后在那里，然后就穿一个衣服，然后扣还弯。就当时真的就也可以从我这一点来体现出我们当时真的准备其实很不充分。对，然后就这么就上阵了。对，但是就是真的是结果还是挺令人满意。 但不管怎么说，整个视频的心意啊，包括它的传播影响力，包括我每一次，包括第一次听到这个视频，看到整个视频，这个饼饼从这个地铁上到地铁那一刻开始，我这心就一直在那滴溜着。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心里边总会有那么一点点触动吧。 我刚刚就在看的时候鸡皮疙瘩都已经出来了。 对、 就是、 就会鼻子一酸那种感觉。而且今天啊，这个不知道还应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记得今天这个日子，7月7号。对，所以我又把这个视频放出来，希望各位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我爱你中国。 是的。 对，同时也非常感谢啊，在微唱团当年啊，这个也不是当年，2017年给我们送出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要不我们再放松一下 啊，再放松一下。 对， OK 啊。这拉来是干嘛的？当然是唱歌的啦。 是的。 OK， 那接下来啊，刚我们又聊了那么多，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三位唱团。第二首歌曲我们唱什么，团长？ 唱拉拉队长。 拉拉队长。 叫 cheerleader。 饼饼为什么那个眼神？ 不好意思， 发生了什么？ 这首歌我不太会，要他们来吧。 好的。突然混入了一个泰国人。 谢谢。 OK， 现在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唱团，第二首歌曲来自于他们 cheerleader。 还是先给音吗？ 对，我们先要给一个音。 好的。 哒哒哒哒哒滴哒。 十分不小心，低走的。 对不起，男低我就给不了了，太低了，下去。 我来。 谢谢。 鼓掌。哇、啊、这个贝斯的声音我的这个耳朵都快被震聋了。 好好听啊。 故意贴的话筒很近是不是？ 故意的。 心机啊。 故意的。 性感吗？ 对，刚刚 要求你十点留下，留下来， 留下来啊！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阿兹威唱团 Cheerleader。对，刚刚我看到有人留言啊，这个因为我一直都忽略了大家留言的这个事情，不好意思啊。这个刚刚有人说这个特别的纯正，终于看到真人了啊！ 嗯， 哇，看到真人了， 我们又就骄傲了一下， 按 耐 一下。 对，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啊，这个刚刚在镜头里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现任团长蓝陶宇同学啊坐在最边边的位置，主要就是因为他是 B-box。 对，还有他的社会人小包包。 对对对，这个要展示一下。对 对，而且我觉得应该主要介绍一下现任团长，因为我之前听他们班的同学说好像获得了代表中国获得了一个奖项，是不是？ 哇， 没有，其实我马上在就是在这个月的月底我要去台湾去参加一个这个亚洲 B-box 一个锦标赛，然后目前是这个亚洲的一个八强。哎呀， 哇！ 哇， 这 已经代表亚洲了。 没有没有，一共有三个， 对不起， 然后也算是代表咱们国家去出战。 嗯， 希望有好运气。 哇哦， 厉害厉害！ 真的，我要吹一下这个蓝团长，他一直为人都比较谦虚，不像我非常的高调。就是我们这个蓝团长为什么他能够这个不识五线谱，仅凭 B-box 做到团长之位呢？这是为什么呢？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到底是背后塞了多少钱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B-box。会这个打 B-box 的人其实很多，但是会编曲的 B-box 真的非常的少。就是我们这个蓝团长他其实在这个电子乐方面啊，还有这个就是 B-box 编配方面，因为我们在编曲的时候肯定是人声是一部分，他 B-box 是他单独的一部分，我也不懂他是怎么打出来这些奇怪的声音的，所以全都是靠他来编。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原创作品啊，我们自己编创作品都是由他来承担部分编曲的，所以其实这个是他真正的非常厉害之处。 再给你五分钟继续。 节目时长不允许，如果节目时长允许的话，我可以要求杨月在这儿夸蓝团长五个小时。 可以争取每个人的夸一下。 是的是的，这真的人缘特别好。你看今天就是大家， 今天就他一个人坐那儿。 这就是他挤得我，你们。 蓝团长发来了不屑的眼神。 人人都是演技派， 今天这个团绝对要解散，我告诉你。OK 啊，刚刚我们的第二首歌曲 Cheerleader 过后呢，还是有两个小问题啊等待着各位，但是我看时间啊，这时间留给阿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我们尽快把这个问题问出去，然后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等待着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 嗯， 有没有想法把乐团一直运营下去，或者说以一种商业的模式给它运行下去，蓝团长？ 其实我们当然很希望把这些当成就是自己未来的职业，因为毕竟就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专业，但是都很对于音乐来说都很喜欢，然后更是特别喜欢这个大家聚在一起唱歌。 所以就是肯定的， 所以这是肯定的，要把乐团继续运行下去。 是的， 那会不会以一种商业的模式，还是继续停留在中国传媒大学啊咋合唱团？ 如果仅仅停留在中国传媒大学啊咋微唱团，那我们就要合作了。 大家就毕业各自远走。 对对 对 对，就为了能让就是大家能继续听到我们的歌，继续在网易云上看到我们的更新，我们当然是要往商业这方面。 是的。 那现在有没有一些动态或者是未来的一些小打算有吗？ 咱们未来的歌曲有没有什么？ 对，我们目前 先做一个预告吧。 我们目前其实一些除了刚才这个我爱你中国以外，比较出名的歌曲是我们演唱了这个国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产动漫里面斗破苍穹还有全职高手两部动漫的片尾曲。 哇，厉害。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第一次 接到这么大的， 对对，不小心就火了一把。对，目前这两首歌也是在这个腾讯音乐平台上面都已经是999加的评论。 嗯， 对，就是这可能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吧。那我们接着再往后呢，可能会有更多的。 哎，之前唐家三少还来过我们台做节目呢。 哦，真的吗？天哪！ 对， 不小心见到了。和作者同处一个这个直播间，那我们再往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领域的一些发展吧。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又搞了一个事情，我们搞了一个我们给，就因为我作为老团长今年毕业，对，我们给中传做了一首毕业离歌，对，然后也是一个搞了很大时间，这个也是1000多万的播放量吧，然后在有被这个在微博上被热转，就 中传的毕业季， 对对对。就是那再往后怎么发展，我们就 拭目以待了。 对，让你们拭目以待吧。 哇哦，也是很期待哈，因为我印象当中也是很多次见到，不管是学校里面的演出，还有之前基本功大赛里面也有。 是的。 对，然后就很多，就每次出现都会让人惊艳，这是我的印象。 对，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啊，这个不管是现在正在收看还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如果手头有功夫的话呢，可以把这个现在我们的直播镜头先暂时的切出去，然后在我们的音乐 app 上面搜索一下 AZA， 就是阿兹大威唱团，多多关注一下他们，真的他们的音乐确实很好听，而且很会给人那种意境上面的感觉。 是的。时间总是不够啊。 哎，没错，真的时间总是不够，现在北京时间已经到了20:56，我们的节目还有3分钟就要结束了，那最后再留给我们的阿萨1分钟好吧。 好的，那我们就能唱多少唱多少。 对，能唱多少唱多少吧。 好的，好的。 最后的时间留给你们，最后一首歌曲要给大家带来什么。 最后一首歌呢，也是一首这个动漫的作品啊。我们这现在就是二次元少年。 好，快说，你在浪费时间。 啊，好了好了，唱吧唱吧。 唱一唱，唱一唱。 这是这个宫崎骏的一个动漫里面的主题曲。 哇哦。 需要你的麦。 好，那我们现在在调整，也希望大家在节目之后多多的关注我们的阿兹A Z A。 哎，没错啊，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我们的阿兹A微商团。 베타베타병병하시네이나가게죠니기니기붐붐어디내와이나주나이자오안놓고도하늘로